喂，老婆，普罗政治学院同天南之友合办台湾官选团，11月21日出发，25日翻嚟。不过你系台湾人，应该唔会有兴趣参加啦。 那可不一定，让我看看行程。哇，不只去官选，还有很多观光景点哎，而且5天4夜才4645，也太划算了吧！连我这个台湾人都想要参加。 咁就要快啲报名啦，名额有限，好易抱团噶。 真系噶？那就谢谢老公，快点报名喽。 哎呀，又要破财添。 梗系啦，带老婆出去玩是你的荣幸，多谢晒。 My Radio 独立付费节目，玉敏射马主持，玉敏、尤达、钱伟乐。 咁所以呢一场即系出马比较少啲啦，九只马咁啊，我嘅拣法咧就系10号嘅岳林天下啦，咁就可以买翻 VinPay 啦，咁啊配脚就系9号嘅欢月星、8号嘅君月湾同埋2号嘅紫云星。 十胎一二六八，咁如果你要買四重彩咧，你就買埋只七。 呢只備呢只備忘馬， 係啦，備忘先生 教主備忘 啊，備忘馬。 高達你 唔係到時現場睇個細色唔對，可能就要揀呢啲馬噶啦，你明唔明？ 貫徹聲勢力竭，繼續青筋暴現。身体力行，隔空发功，玉敏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第二节，即系行紧运嘅，即系跑马跑咗3日马啫嘛，我都未断过缆嘅。 啊， 众多众少啫嘛，第一日。我人喺美國嘅俾貼士都中咧，死用咗，幾得恐怖嘅。咁跟住好啦，夜馬啦，麻麻地咁，但係都有中啦。咁哇，屌佬，琴日人馬勁啊，真係四重彩中2條，啊尤達犀利啊！呢、這個屌咧使曬啲頹勢啊！屌咧，即係中條3重彩，俾4隻撈勻佢 Q 700多蚊。咁你話跟佢買發達啦？我話俾你聽，真係啊，所以真係。記得俾錢啦，屌你冇計噶啦，而家係嘛？靠呢啲咧，幾大鑊啊！頭先我講係基本法22條嘅更正翻，即係基本法22條嗰度咧，除咗講即係話呢個中國嚇、啊，無論中央同地方啲相關嘅單位都不能夠干涉香港事務。咁但係而家就全部違反呢個基本法啦，係嘛？咁你起碼有個中聯辦喺度，屌你赤裸裸違反啦！ 哦，所以而家講話唔關佢事喎，即係嗰條唔包括佢喎， 唔包括佢。 嗯， 點解會唔包括佢？ 唔知佢點知？ 我屌你老母又唔夠你噏嘅，嗰度寫得清清楚楚㗎啦，點解唔包括佢咧？你係咪寫撚咗中聯辦豁免咧？喺基本法22條嗰度，啊屌你啦！咪真係，而家又唔夠你噏㗎啦，基本法就係係嘛，所以仲永續基本法。喂，任你噏係嘛？即係有寫明嘅。冇寫明都係算係即係點啊？ 唔知啦， 我屌你22條有寫明中聯辦係要豁免嘅咩？我屌你，我中聯辦駐港單位如果咁咁啊，包括埋外交 部 駐港特派專員公署啦，係咪啊？我屌你，即係不知所謂係咪？咁22條嘅第4款就係頭先我哋要講嗰樣啦，就係話即係。其实这个呢我记得在、我做立法会议员的时候呢都试过有一条口头质询，当然不是我提的、啊、就保安局长就要答的，是善众皆问的、啊、那条口头质询是说什么呢？就说基本法22条第4款定名呢，中国其他地区的人进入香港特别行政区需办理批准手续，其中進入香港特別行政區定居的人數由中央人民政府主管部門徵求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意見後確定，是不是很清楚、啊、現在批那些單程證就即是進入香港特別行政區定居的人數，是不是？ 佢呢個係講人數啦，係咪？咁好唔好唔嚟一百五十人啊？係嘛？嚟五十啊，或者嚟咩？喂，大佬，講明嘅喎，冇話誒。如果那條條文是這樣，中國其他地區的人進入香港特別行政區需辦理批准手續，這個沒問題啦，包括雙程證和單程證，然後這個批准就是要很明顯，這一句就是意思就是要中國批准啦，是不是？但沒有說香港批不批准的，是吧？那他批准就可以了。好了，另外最重要就是這一句，其中進入香港特別行政區定居人數由中央人民政府主管部門徵求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意見後確定。咁咁多年來有冇徵求過呢？ 冇。 嚇？冇嘛，唔係？咁你點可以話呢條係紅線呢？喂，呢句如果佢加個咁樣，由其中進入香港特別行政區定居人數由中央人民政府主管部門決定，並可在決定前徵詢徵求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意見，咁就得啦。 嗯， 咁你老母你可以唔徵詢啦。 嗯， 係嘛？可以唔徵求，唔係徵詢啊。咁好啦，當佢問呢條問題嘅時候咧，即係話咧，其實當時嗰條問題就係話嗱，根據呢個廿二條就咁啦。咁即係特區政府究竟有冇俾個意見咧？係咪？特區政府有冇主動向中央人民政府提出呢方面嘅意見咧？係咪？咁你嗰個咁嘅濕鳩局長黎棟國點答咧？係咪？佢話咧，即係呢個實施前往港澳通行證，即係呢個單程證啦，叫做啊，就係目的係要使內地居民有秩序嚟香港同家人團聚，並非從外地輸入人才。咁基本法第廿二條規定，中國其他地區人士進入香港特別行政區出辦理呢個批准手續。咁啊，全國人大常委會1999年解釋呢個規定係指內地居民不論以何種事由要求來港，均需依照國家有關法律、行政法的規定，向其所在地區有關機關申請辦理批准手續。呢個有關機關即係指公安局啦，係嘛？並需持有關機關制發有效證件，因此內地居民如欲來港定居與家人團聚，就需向其內地户口所在地的公安機關出入境管理部門申請單程證。咁但係你冇答到屌你啦，究竟有冇去俾個意見喎？ 遊花園咯呢啲， 係咪啊？咁佢就話咧，特區政府一向重視社會各界就內地人士來港定居事宜提出意見，並就單程證審批與內地當局交換意見。咁有關政策局及部門與內地當局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國務院港澳辦事務辦公室等機關保持密切聯繫，透過雙方會議工作交流，反映香港各界訴求及交換意見，就係咁多啦。咁嗰個叫提乜嘢意見啊？ 即係講完都係冇講 嚇。成日交流啫嘛，屌你咩？你完全係被動喎！你唔喂講明佢要徵求特區政府意見嘛，而你嗰個講法就係你交流，不嬲都有交流噶啦，你老尾噶嘛嘛，咁你會同佢講唔好嚟咁多人啦，咁有冇咧？係嘛？或者會要嚟嘅，唔好整啲老弱殘兵嚟啦，係咪？有冇咧？冇啊嘛，咁呢條紅乜嘢線咧？請問，即係林鄭月娥，即係我發覺佢真係屌壞撚咗腦，動不動就諗起紅線喎，而家 係。但係佢講個紅線就係講個第一個提問嗰個前提嘛，就係一個有主權獨立嘅國嘅地方應該有審批權啊嘛，呢句佢上頭嘛。 咁佢就反應好快啦，你覺得佢？ 佢唔係反應快。啊！而家佢話俾大家聽嗱，阿習主席嚟嗰陣時，香港講啲嘢，我念曬熟嘅。一睇主權兩個字咧，我就即刻彈起噶啦。 一講起主權咧，就紅線噶啦。 就紅線啦！佢個實際上 咁。所以咧，屌你真係喺批判呢個陳浩天寫信俾呢、這個Donald Trump 啊！你都要用 喂，香港唔係啊，香港係單獨關稅區，獨立兩個字都唔撚睇。 係啊，唔敢睇嘛，而家開始驚嘛。 即係而家逢係講獨立都 大兩國喎。 啊，獨立思考唔好話人哋單獨思考改成，屌你老味真係，係嘛？要獨立運作嘅，單獨運作，係嘛？咪要咁咯？ 係啊。 所有屌你乜 independent 兩個字，呢、這個英文字要屏障，獨立兩個字要屌你，即係要改過，即係 嗱呢個咧就咁樣嘅，要睇翻舊事啦。就《顛格報》咧，原本應該叫獨立評論嘅， 係啊， 原本係叫獨立評論， 原本要辦一份叫獨立評論，純粹講評論嘅就叫獨立評論，你明唔明啊？咁諗起諗又有獨立媒體，屌你係咪？咁獨立媒體。咁 而家佢都改啦，佢都改名啦，而家 改名咩？獨立媒體又 係啊？ 你點知啊？ 佢原本係邊個咩？香港獨立媒體嘛，而家講獨立媒體跟住佢到香港嘛？ 唔係啊嘛，佢有寫香港獨立媒體嘅咩？我真 係即刻 check 俾你睇啊！係啊， 咁撚大膽，即刻轉掉啦真係咁撚驚死？ 唔係驚，費事引起呢個不必要嘅。 屌你，仲撚驚過你喎，好似 我有冇好驚啊？ 你唔係好驚咩？ 屌，我有冇好驚啊？真係唔係喎，你講個禮拜五嗰陣時點樣喎？今個禮拜五喎？ 咩？今個禮拜五咩事啊？ 佢嗰、那個寫完條例係咪好似正式生效啊？嘛？ 我唔係正式生效，冇講到一嚿嚿 啊！ 係呢一個禁止香港民族黨運作 啊！ 咁啊，嗰個申述期限就已到 ，OK， 講清楚啲。咁啊，申述期限已到咧，咁就保安局就要決定，即係香港民族黨嗰個申述嘅理由係嘛，接唔接受？ 嗱，我冇錯， 獨立媒體括弧香港，咁原本咧。 如果香港獨立媒體嘛， 咁撚冇骨氣， 唔好咁冇話冇骨氣，即係有啲 咁撚冇吉事。 原本 就叫香港獨立媒體，話咁佢反應都好撚快喎、啊，呢班左膠你睇下啲主要成員咧，噏下佢啲名出嚟啊！屌你咩？早期編輯啊，葉蔭聰嗰啲，朱海迪都有份。近年編輯就2008年之後又有葉蔭聰、朱海迪、黃俊邦。黃俊邦近時就。即係做過社民連嘅即係助理啦咁近年啦，就呢啲陳景輝、鄧小華呢啲嗰啲作者馬國明咁啊，成班左膠啦，係咪？咁撚驚死？ 香港獨立媒體而家叫做獨立媒體括弧香港 啊！呢、這個唔係作嘅咧，呢、這個真係睇咗睇冇冇啊你啊嘛！ 所以咧，你話冇寒蟬效應係咪？嚇撚到瀨尿啦！屌你老尾，呢啲獨立媒體係嘛？你如果唔嚇到瀨尿，點樣獨立媒體括弧香港呢你原本個名就叫香港獨立媒體啊！即係你真係眼利啦！我記憶中好似係咁撚樣，但我又諗下，冇理由咁撚怕死㗎，係咪？ 唔係，我都要揾到個圖出嚟，我先敢話係定唔係屌？ 擺埋個圖出嚟啊！獨立媒體香港啊嗱，你就揾翻佢嗰個網頁啦。唉，屌獨立媒體香港喎，以前叫香港獨立媒體喎，真係大撚鑊啊！真係，唉，所以朱海迪真係，屌你咩啫？朱西迪真係冇錯㗎啦。即係你話冇寒蟬效應你有冇啊？係咪？獨立媒體又要括弧香港，咁點解要括弧香港咧？ 唔係個文理都唔係好通， 乾脆就叫獨立媒體咪得咯？屌你啦，咪真係啱啱啊？ 嚇，係個文理上係唔係好。 我哋嗰份嘢未出啫嘛，冇咁要癲狗替代咗啫嘛，唔係我哋就咁獨立評論噶，我冇加香港噶，又冇諗呢樣嘢噶，又驚誤會香港獨立媒體咁，咪香港獨立評論咁，又冇意思嘅獨立評論就獨立評論，我就喺香港咁啊，咁你獨立媒體一樣啫嘛，使撚括弧香港啊？係 啊， 佢要括弧香港嘅意思就係我唔係加香港獨立咯，唔好屈我啊！咁但係之前佢嘅名叫香港獨立媒體，咁就人哋可以喐你啊嘛，你明唔明？驚人哋喐你，亦都喐你唔到噶嘛，你從來冇主張香港獨立，咁撚驚，明唔明？咁而家民族黨，香港民族黨俾佢假設俾佢取締咗之後，咁我唔撚要香港兩個字，跟住民族黨括弧香港得唔得？ 唔知 啊，一問下陳浩天主席係咪？ 香港民族黨，咁你譬如假設啦嚇，到咗禮拜五，咁你申述嘅期限已過，你又冇申述，跟住佢就可能宣布，屌你咪你就禁止運作，咁但係都用咗刊憲嘅 ，OK？ 咁啊幾多日之後刊憲就唔知啦，係嘛？咁到刊咗憲之後，咁就香港民族黨就列為禁止運作嘅社團，係嘛？咁你一運作，包括你以香港民族黨嘅名義行事，或者聲稱自己係屬於香港民族黨嘅會員，咁就等於你聲稱屌你諗你係香港即係某一個三合會團體嘅成員一樣，咁你就犯罪啦。OK， 觸犯法律就咁樣。OK， 係嘛？咁佢個過程就咁樣嘅。咁如果將呢個香港民族黨啊變成民族黨括弧香港，咁點咧？ 但呢個字本身我都唔係好明白點解咯，即係民族黨括弧香港呢個字係咩意思咧？真 係嗱，呢個咧就等於中華民國括弧 台灣係點？ 係咪中華民國括弧台灣咁咁解啫嘛？咁但係中華民國括弧台灣都仲有道理，因為大家慣常已經叫佢做台灣啦，係咪？咁如果你嚴格嚟仔細嚟講，就叫做台灣澎湖金門馬祖。講起呢度咧，上次我就口快快話金，即係呢個福建省有兩個縣啦，金門馬祖。其實金門咧就係一個縣啦，馬祖咧就係屬於連江縣嘅。所以嗰個縣長咧要選舉就係連江縣嘅縣長，就唔係馬祖縣嘅縣長嚇。咁啊，多謝四海哥指教，其實我都記得嘅，不過口快快噏咗啫啊。嗱，嚴格嚟講，咪係台澎金馬應該要係咪？中華民國台澎金馬地區，因為根據中華民國憲法，中華民國的主權所及的地方是包括全中國大陸的，是吧？但是那個憲法增修條文呢，就是說我有效的管治地區呢，就是在台澎金馬，但我主權呢，就是及於全中國的，所以呢大陸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又是中國的部分，這解，所以一國一個中國啊，即是一中國表就是這樣了啊，你有你表，又我有我表，咁啊你有你屌，結果我有我屌啊！呢個一中國表都幾好意思，一中國表亦都變咗一中國屌，因為一中國表的意思就是話，即係喺中華民國表述，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表述，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這樣。所以有時這些呢，即不是說要咬文嚼字，但 即你看回這個獨立媒體，屌你真的，你算什麼事啊？你抗什麼爭啊？你這班人使唔使做得咁撚著跡啊？獨立媒體香港啊，喂，找回我圖出來啊 找到了，找到了，他出道了，你繼續講啊， 放大他啦，屌你啦，咩獨立媒體括弧香港啊，以前就叫香港獨立媒體啊，唉，香港獨立媒體嗰個 logo 揾唔揾得翻咧？舊嗰、那個 應該揾得翻嘅，上網、啊、應該揾得翻嘅， 喂，這個真係令我跌撚曬眼鏡喎！ 點解會跌眼鏡？ 哇！呢班人好撚有把炮噶嘛！屌你咪叫言論自由第一噶嘛，係咪？係 啊！ 維基百科嗰度咧未改啦，即係維基百科，屌你啦咪真係，嘛維基百科繼續叫佢做香港獨立媒體啦，係咪？嗱，呢個係舊陣時個獨立媒體嗰個冇括弧香港噶嘛，係咪啊？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係咪？ 係啊， 佢全名你 check 下係咪香港獨立媒體先？ 係嚇，係咪啊？ 喂，但係你即係呢個加個括弧香港就好撚好笑。但維基百科嗰個講法就叫香港獨立媒體是一個香以香港為基地的網上媒體。他这个注册社团是独立媒体括弧香港的， 是啊，最初那个是应该注册的时候筹办的是独立媒体， 不是 Day One 已经是用这个了， 是吗？ 他2005年， 2005註冊的時候獨立媒體括弧香港喎， 可能佢嗰個最初個名係即係啲人順口咁叫啦，香港獨立媒體。 喂，唔係嘅喎，咁如果你咁樣唔啱嘅喎，佢係叫香港獨立媒體嘅喎，大佬。你即使個 local 好似冇前面冇香港兩個字，係咪？喂，但係你而家點解特登要換呢個 local 咧？即係淨係問一個問題啫。 呢個要佢哋自己先答到。係 嘛？ 呢個叫。 咪點解要特登換呢個 local 咧？我又可以調翻轉逆向思考，你支持香港獨立喎？屌你啦！咩嗰陣時獨立媒體你冇加香港兩個字啊嘛，冇括弧啊嘛。咁而家我當翻你括弧，調翻轉嚟讀都得嘅喎。獨立媒體嗱，我頭先講就係話獨立媒體括弧香港，你就冇吉屎，你應該叫香港獨立媒體係嘛？咁唔係你話屌你啦嘛，我不嬲都唔係香港冇用香港獨立媒體嘅，我係維基百科咁樣寫嘅啫。咁所以咧，而家獨立媒體括弧香港，即係佢支持港獨。 Hong Kong in Media。英文名字就是 Hong Kong in Media， 咁咪香港獨立媒體咯，屌你咩真係，係咪啊 ？Hong Kong in Media， 咁仲唔係 in 就即係 independent 啦，係咪簡稱啦，啱唔啱啊？係咪先？ 咁但係呢個個語意係模糊噶嘛，因為究竟係 independent media 定係關於 Hong Kong independence 嘅 media 咧？即係嗰陣時，我哋都拗過呢個問題 啊。 譬如即係呢個獨立評論咁啊。嗱，如果叫即係一般人叫香港獨立評論咁樣，咁你究竟係香港嘅獨立評論，定還是香港獨立嘅評論咧？咁呢個中間就有個模糊喺度啊嘛，有個即係所謂 ambiguity 喺度。 屌你咁啊，即係牛底啦！一句講撚曬，咁我希望佢唔係牛底，佢支持香港獨立啦。屌你有吉屎啊！真係，我就唔夠膽啦。我就不夠膽了，我講明我是不夠膽的。唉，所以即係殺到埋嚟，真係好難搞㗎啦。 禮拜五啊，禮拜五啊， 你唔好成日講禮拜五啦，屌你個大佬，你係台長嘅總編輯，你搞撚清楚，你唔好同阿 Marco 一鳩，兩個喺度排隊輪翻嚟嚇鳩我，屌你禮拜五咁，即係好似係死線咁樣講撚到，係嘛？禮拜五嘅意思係咩咧？就係佢嗰個申訴期截止嘅 日子，係。 就唔代表佢即刻可以將你列為一個禁止運作嘅社團 ，OK？ 係嘛？我哋做新聞嘅好撚清楚個事實嘅要講係嘛？嗰、那個係程序嚟嘅，有可能喂佢接受你申訴理由都未定噶嘛，或者你可以上訴噶嘛？有個上訴機制，有行政會議同行政長官係嘛？咁所以即係話咧，而家就係到禮拜五就係呢個香港民族黨啊。即係嗰個申述日期嘅截止，到保安局收到你嘅申述理由，又或者你根本就唔交申述理由，係嘛？咁佢就要去做決定。咁呢個要做決定需要咩幾多長時間又唔知，係咪啊？因為而家可能啲建制派俾壓力佢，屌你有冇封撚咗佢咧？仲搞咁多嘢咁噶嘛，系咪？ 開始都講噶啦，開始講噶啦。而家上個禮拜 嗰啲藍絲要出嚟噶啦嘛，封撚咗佢啦，使乜夜長夢多啊？咁可能係咁噶嘛，但係佢都有個程序噶嘛，係咪？佢攞得呢個社團條例第9條 A 嚟搞你，就係、是、已經係諗撚到頭都大，啲蠶蟲師爺幫我度出嚟，唉、哎，諗到啦，諗到啦。可能呢個其中一個就係屌你咁湯家華個冚家產咯，你明唔明啊？ 多數都 係屌你老母資深大律師啊嘛，係咪？佢東抄西抄啊，抄撚到社團條例出嚟啦，咁樣係嘛？所以你 check 下佢哋有冇當年有冇反對呢個社團條例咯，你老味係咪？有都冇用啦，屌你老母呢個契弟係咪？咁到你交咗個申述理由，或者你唔交，佢然後再作決定，決定咗話好啦，按照。呢、這個社團條例第9 A， 咁將呢個香港民族黨列為禁止運作嘅社團，跟住佢仲要 cassette 要登憲報，咁先至係作實。OK， 登咗憲報之後，咁如果你陳浩天用香港民族黨嘅名義行事，或者你喺閉台度繼續做節目型嘅啦，我係香港民族黨嘅召集人陳浩天，我而家喺度講乜乜乜乜嚇，我反對你咁樣禁止我運作，咁啊，我繼續都會用香港民族黨嘅名義行事噶啦，咁。咁你就等人嚟拉你啦，就咁樣啦，係咪？即係咁，你 咁你陳老天就自己去決定，即係你個做法啦。咁我哋都無從智悔，我哋又好被動嘅 ，OK 係嘛？咁但係咧，我哋就即係唔會因為你有發生呢啲咁嘅問題，然後我唔會俾你喺度做節目嘅。我講得好清楚噶啦，唔好撚屈鳩我潛水，又唔好屈鳩我。即係嚇，屌你咩要同佢割席，我係唔撚做呢啲嘢嘅，屌你老味，我話俾你聽啊，係嘛？係由佢自己去決定，係嘛？所以我又唔當禮拜五係一個死線嚟嘅，係嘛？咁就煮到嚟咪食咯，即係咁樣，係嘛？就係咁簡單，係嘛？呢個係一個大是大非嘅問題，係言論自由嘅問題，係嘛？ 咁呢條算咩紅線啊？ 我呢條梗係紅線啦，屌你咪做埋紅線，係嘛？屌你講基本法第廿二條，佢都係紅線啦，唔明咁呢啲仲唔係紅線？ 紅到爆啊！呢啲 紅都唔紅啦，係咪？有一句説話好撚粗魯嘅，有啲人而家好似唔係好中，有啲人就彈我講粗口啦，冇撚所謂啦，因為講慣咗就係即係啊。食得鹹魚就睇得渴， 係啦。 做得老舉就唔怕柒大，嗱呢句就好撚粗魯嘅。 唔粗嘅呢個，呢個係表述一個事實嚟嘅啫。 表述 一個事實， 咁簡單。 你以前咪喺呢個大直播講嗰時，咪俾人走去投訴你嗰時話？ 冇啊，邊有講過做得老舉唔怕乜大？冇講個柒字，講個柒字就一定係唔得。我做得老舉就唔怕乜大啦，咁啊講過，咁啊吹我唔漲，我話做得老舉唔怕柒大咧，就一定有事，係咪？嗱，講翻獨立媒體嗰個啦，係咪？即係唔好話我哋屈你啦。事實上你個 logo 係改咗嘛，係咪？咁你用翻以前嗰個，咁但係英文咧叫 In Media， In Media 啊嘛 ，Hong Kong 啊嘛 ，Hong Kong In Media 咁你獨立媒體括弧香港係你登記註冊個名嚟嘅咩？ 嗯， 係2005年登記註冊個名嚟嘅嘛。嗯，即係間公司啦。仲有佢因為俾人告誹謗啊嘛，驚係嘛？咁佢就即係登記仲唔喺香港添啦。 嗯， 係嘛？個好似個名登記唔喺香港添啦。咁已經係即係好穩陣嘅啦，已經係諗到。 唔係咁嚟做呢啲咁，通常你都要即係諗得好好周詳嘅嚇，或者萬一有咩事， 咁我覺得又冇問題嘅。你即係為咗要維持嗰、那個 運作， 個運作係嘛？咁你都要有時都要向現實低頭噶嘛，係咪？ 佢就咁樣嘅 ，inmediahongkong.net 呢個就喺美國內華達州登記嘅，即係個網名嘅呢、這個就係、是、個網址嚟嘅，網址嚟嘅嚇，都唔關事嘅呢、這個都。咁但係成個佢哋都唔係以嗰、那個 叫做 In Media Hong Kong Net LLC 私人公司負責管理。咁而家驚咩咧？屌你真係！ 哦，佢呢度就 嗱，呢個有個係2012年咧，5月5日嘅本網站自2011年5月初起改由 Nevada 註冊有限公司。InMediaHK.NetLLC Nevada 有個 number 嘅管理，但其成立及入常輸出就全賴獨立媒體括弧香港透過每年撥款嘅方式資助獨立媒體括弧香港乃有獨立註冊社團，由各方社會人士組成推動與支持香港獨立媒體發展。支持香港獨立媒體發展啊！從事媒體教育及研究，連結亞洲以至國際獨立媒體。除了資助香港獨立媒體外，獨立媒體括弧香港咁咪大撚鑊咯？呢度有香港獨立媒體網，屌你媽！跟住又獨立媒體括弧香港啊，亦協助網上電台節目《人民開咪》及英文網站。唔撚明佢講乜？即係獨立媒體嘅意思就係非官方 的， 就叫獨立媒體。 民間媒體啦，即係民間嘅， 或者民間媒體，獨立媒體，但民間媒體未必一定獨立噶嘛，係咪？加獨立兩個字就即係清晰啲啊嘛，係咪？咁好啦，咁獨立媒體台灣有獨立媒體，呢個美國有獨立媒體，係咪？ 咁佢可能認為美國嗰啲《華爾街日報》啊、CNN 啊嗰啲全部唔係獨立媒體，呢個大財閥控制嘅媒體，係嘛？所以《蘋果日報》你都唔會當佢獨立媒體㗎。嚴格嚟講，唔係點解要叫自己做獨立媒體呢？係咪？係嘛？咁但係你叫獨立媒體，你香一定前面要加香港兩個字㗎嘛？係咪？ 啊，一般係咁叫啦，香港獨立媒體嚇。 咪你一直以來你都係叫香港獨立媒體㗎嘛？啱唔啱啊？咁而家叫獨立媒體括弧香港，雖然你話呢個係。即係註冊社團啊！佢而家係註冊社團嘅名啊 ，OK？ 呢個係註冊社團，咁然後咧管理嘅咧就係 InMediaHK.net LLC 喺內華達州註冊嘅呢個就係、是，咁點解要去內華達州註冊呢？ 有冇啲咩事嘅時候啊？即系唔使拉人封鋪嗰啲。 有官司啊嘛。 哦，有官司，官司唔使講，係官司。 好，休息陣。